歌词变成了社会的表扬，被狗仔拍好带着镜头要打街的模样，怎样我唱的歌词要有点文化，因为随时会被当教材。 CNN 能不能等我好一点再放，时代杂志封面能不能重拍，随时随地注意形象，要工作意识不能就跟杜莎夫人拉下的，我不想来的故事好莱坞的中国戏院，想有很多收音教音何时才能看见我的站。哦，如果叫人会飞，那就让我在空中静一停歇，再次俯瞰这个世界， 就哽住了喉，城市当背景的还是蜃楼，我们像分隔着一整个宇宙，再见都化作乌有，我们说好绝不放开相互牵的手，可现实说过算分开一两座朋友，